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是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这样一个老牌的广播节目。那今夜思雨时呢，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各位每位朋友有情感的问题需要和广播节目来交流，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把遇到的任何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讨论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留给我们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她说听别人说，只要男方的情商够高，家里就不会有婆媳矛盾。这个话对不对呢？因为我的男朋友啊，是属于那种情商不够高的人。平时我的男朋友比较内向一些。在外面我们两个人有一些朋友之间的交往，都是我说话更多，他坐在旁边不大说话。他也就是呵呵的乐啊，而我知道他这个人挺好的。那么见过他妈妈，他妈妈是那种特别要强的，话很多，而且呢他妈妈有一点控制欲，对于我们的事情呢总是有点指手画脚的。我现在就有点担心，这样的妈妈也就是我未来的婆婆，那会不会有很多矛盾呢？我怎么样才能让我的男朋友情商提高一些，能够由他来化解婆媳之间的问题呢？ 嗯，是这样的哈，听起来这个准婆婆已经是开始对你们的生活指手画脚了哈，她人为人也比较强势，所以可以预见，如果你们结婚之后，她可能还会从自己的角度，对你们的生活有一些影响。啊，那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我老公情商够高他就能化解呢？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他愿不愿意去化解。有的人情商很高，但是他觉得我妈跟我媳妇之间的事儿我不想管啊，或者我觉得没必要管，那么他可能也不会在这个上面去花他的情商去处理，对吧？ 对对 啊，那你的男朋友虽然可能比较内向，但如果他对这个事儿看得很清晰，他觉得婆媳关系我有必要去调和，啊，我妈如果有什么不满，我媳妇有什么不满，我会在中间帮助说和。 对，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成为了婆媳关系之间一个很好的润滑剂。 所以如果你想去了解这一点，你可以跟你男朋友去聊。 嗯， 他对于未来你们结婚了之后，你跟他妈的这个关系，他是怎么看的呀？他觉得他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他觉得他应不应该干预啊？还是他觉得你就应该自己去跟他妈妈处好关系啊？等等，这些你都可以去聊。那么在聊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能够发现他的想法。啊，至于技巧方面的东西，其实是这样的哈。 嗯。 人家是亲母子俩、 嗯、 他们两个一定有他们两个的沟通模式、 嗯、 那么哪怕在你看起来情商不太高的那个状态下，也许他能找到跟他妈妈沟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点啊、 嗯。 所以这个事儿不能单纯看情商高不高， 嗯， 你跟他好好交流一下吧。 嗯，另外我觉得其实女方这一边也要情商够高才好， 对， 对不对？因为真正相处起来的是婆媳这两个当事人哈， 是的。 也就是说，作为女生来说，作为女性来说，你也是要掌握一些和这个婆婆相处的技巧。比如说，对方强势一点，是不是我们就不用硬碰硬？ 对， 对吧？ 是的。 我们哪怕我们表面听他怎么说， 嗯， 我们这个更多的答应我们的长辈婆婆说：“好好好，您说的对。”是吧？哪怕你私下你自己想做什么，你可能又是按照你自己的这个行事方法来哈。 对， 甚至比如说平时年节假日，你做得多有心一点，比如说这个你觉得哎，他脖子上缺一条围巾，那么买一条小围巾送给他， 嗯、 对吧？你看他这个厨房里有什么东西不趁手， 嗯， 下一次帮他买一点，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做下来，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 对， 我相信婆婆对儿媳的要求大多数也不会说我希望你像我女儿那样，不是这样的。 对， 但是如果你够友善够友好，其实对方也能感觉到你带着一颗讨好的心。 对， 那么对方也不会总是为难于你。现在我们很多人是把那个先把婆媳关系就做了一个预设啊，都觉得好可怕。 嗯， 婆婆好可怕。但是要知道，这个婆婆也是从一个年轻女子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 对， 没有那么可怕了，对吧？ 对，是的，就是，现在有很多女孩子结婚的时候就把婆婆直接想成了一个假想敌哈，可能就不太会去做努力、 嗯、 就像苏妍刚才说的，其实那些努力都是特别好的人际交往的一些方式啊。你就把婆婆像你想跟一个领导处好关系，或者你想跟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处好关系的时候，你的那种付出其实是一样的。虽然说你在跟这个男孩结婚的时候他就自动成为了你的婆婆、 嗯、 啊，但是这只是有一个名而已，你们两个的关系处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是你需要去花心思的、 嗯、 啊，所以当你花心思之后，也许这个关系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啊。我们不能把这个期盼都放在老公身上，说老公去调和，那你如果出得一塌糊涂他怎么调和，这也调和不太好哈。所以就是摆正心态，然后呢老公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这边也积极努力啊，相信这个关系基本上都不会太差。嗯， 对对对，所以也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要嫁的这个男人身上。 对， 说那个我的婆媳关系好不好就看你了，不是这样的。 对， 你还是要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你自己身上，是吧？要看看你自己有啥能力。 对， 这个而且我相信啊，你愿意投入时间情感、嗯、愿意这个把婆媳关系修好、 嗯、 就一定会有效果的。 对，是的。 嗯，有一位这个女孩子说和男朋友分手了，是男朋友提出来的。分手之后男朋友分手和男朋友分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么找了男方，男方并不想负责，而女方呢因为现在年龄比较大，不想再错过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所以想生下来一个孩子。想问问如果是这样的话该怎么办，特别希望男方能够和女方共同抚养这个孩子。跟男方也去交流过了，但是男方说如果要生是你自己的事情，建议的是你还是别生了，最好把孩子打掉。对方的父母呢连续打电话来催自己不要留这个孩子，说他们并不希望由他们的儿子并不承认的孩子在我这儿出生。所以我想问一下，我的工作收入并不高， 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还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呢？ 其实男方表达的已经很清晰了，就是你即使要生这个孩子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啊，你要爱生你就自己抚养，所以对方表达的已经很清楚了。那么我听出来这位女士其实在她的字里行间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养不起，但是我年龄很大了，我不想错失这个机会。其实是不是还心存一丝侥幸，就是我如果真的生出来了，他们不会彻底不管的。但是我告诉你，他真的会彻底不管的。 对， 啊，真的会彻底不管的。 嗯， 当然有那么1%的可能性，就是生出来之后他们可能还会去出于道义照顾照顾，但是你要寄托于那1%的希望吗？啊，所以你现在要考虑的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如果你自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自己抚养，你能够承受这个压力吗？或者说你愿意吗？啊，如果你愿意，那么你就做好规划。比如说，我现在的工资水平可能不行，那么我要怎么赚钱，对吧？ 嗯， 我要怎么养这个孩子，或者我是回老家，对吧？房租便宜点，家里有房子还是怎么样？你可能会想很多方法去解决。 嗯， 但我现在感觉你其实没有想任何方法去解决孩子生下来之后可能会面临的任何问题。 嗯， 你还是把希望就寄托在男方那儿。 嗯， 啊，我现在就是打破你这个侥幸哈。 嗯， 认真的去想一想自己如何去抚养这个孩子，如果不行，那可能打掉他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啊。虽然你年龄大了，但是如果生下一个孩子会对你的人生产生极大的负面的影响，那对你对孩子都不是一件好事儿。 所以自己还是想清楚哈， 对， 其实孩子是需要出生在一个爸爸和妈妈都相爱的，都会爱孩子的，哪怕这个即使不相爱但是也都会爱孩子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嗯， 现在你的这个前男友和他的家人都没有打算接纳这个孩子， 对， 所以这个孩子出生只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是的， 你如果只考虑你自己，你不用考虑对方家庭，你只考虑你自己可以，但是你也要充分的评估一下，生了孩子你还有能力养这个孩子吗？这得想明白啊。 对，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还有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女士哈，她说几年前因为一些买房的原因吧，和我先生呢，我们就办了离婚的手续，但是我们离婚并没有离家，我们还在家里，我们也有孩子，我们的女儿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还有一个儿子还没有上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现在我提了好几次我们应该去复婚，我先生都说还有必要吗？那不就是一张纸吗？哪一天有空再去就做复婚的事儿吧。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从内心真的想复婚，我提过他也并不积极，什么时候是有时间去复婚这件事儿，我也不知道。当然平时在琐碎的生活中，有的时候我都忘了我们是离过婚的，因为我们离婚只是去办了一个手续，家还在，孩子也都叫着爸爸妈妈，他也每天都回家，只是他对我反正始终都很一般吧。可是我内心经过别人的提醒有点害怕，有点担心，我该怎么办呢？当时我们也写了一份离婚协议，协议呢对我并不是完全没有利，比如说我们现住的这个房子就是分给了我，那么他为什么又不愿意和我来复婚呢？ 这个不愿意和你复婚的原因，其实我们也很难从你的这个描述中去猜测哈。也许他就是觉得太忙了，我没时间，也许他是觉得自己藏着什么小心思哈，觉得可能复婚那个离婚的状态对他会有什么样的益处哈，或者是也许他有一天不想要这个婚姻了，他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哈。但是我觉得从你的角度，既然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很让你头疼的话，我建议你下次跟他再讨论这件事儿的时候，不让他有这种模糊的回答啊。比如说他说哎呀太忙了，等有时间再去吧，那你就让他直接告诉你哪天有时间， 啊，你总会，你不可能一年365天天天这个，只要那个混这个什么什么民政局上班的时候，你都有事儿吧，对吧？ 对， 你一定要给我排出一个时间来啊，并且一再强调这件事情对你的重要性，让他不要再去逃避。那么看看他还会有什么样的说辞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你有各方面担心的话，我会建议你采用自己的方法去保留一些证据，就是你像你说的离婚协议书，这房子判给你了，对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可以去找一找。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以离婚作为手段去买房这件事情吧，我见到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对、 就是假的变成真的这个事情不少见啊、所以大家还是想清楚吧，这个事儿哈，确实是挺麻烦，而且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的。 对，可能现在很少有人再这样去做了吧，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了。你要知道这个离婚没有真假一说啊。 对。 那他不存在什么真假的问题，离婚了就是离婚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对， 所以，建议啊，特别是这样，这个要冒这个风险的这样一些人们，还是要想明白、想清楚了。 对， 我们再看下一位问问题的哈，这一位呢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她说我是一个90后，那么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已经离婚了。而且呢他的孩子都已经4岁半了。我就想问一下哈，因为确实是很爱他，他对我也挺好，他显得很年轻，平时对孩子很好，对我也很好，孩子的妈妈已经不在国内了。他说如果我要和他在一起的话，那么我就要接纳这个孩子。可是呢我对孩子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自己没有觉得很喜欢孩子，我也不知道要当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的后妈会怎样，所以我舍不得离开他，可是呢我又不敢当后妈，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哈。那么就是你现在目前看来对他其他的条件都是很满意的啊，而且你跟他也很有感情，可能唯一一个让你比较害怕的因素就是他的这个女儿。那么你跟他女儿相处的时候，除了你不太喜欢孩子以外，你们两个相处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这个是首先你要考虑的。其次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聊一下，就是你势必要承担妈妈这个责任了，对吧？只要结了婚，而且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也不在国内。那么你可以去跟他聊一聊，他对你这个母亲角色的期待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要做到什么程度，他认为是你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了。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后妈这件事情，而是夫妻双方对于后妈这个角色的定位期待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觉得我结婚呢，成为这个孩子妈妈，我就照顾他，起码让他别冷着，对吧？别饿着，就行了，我也做不到其他更多了。而有一些呢，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成为了后妈就跟亲妈一样，你要为他所有的事情操心啊，你要爱他或者是怎么样，就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所以我建议你把这件事情才先沟通清楚，可能你就更能够清楚你到底适不适合成为一个孩子的后妈了。 我觉得白露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有些可能认为后妈就是你要像亲妈一样照顾这个孩子， 对吧？你要心疼这个孩子，你要对这个孩子很好，你要对这个孩子呵护备至。但有些呢是觉得我知道你并不是亲妈，那么你对孩子呢只要你很善意，那么平时在生活上能多照顾一下就多照顾一下，就 OK 了。所以这个期待确实是不一样。当然每一位这个做别人做后妈的或者做继父的这样的长辈们，他们做的也不同，他们也是不一样 的。但是这确实会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多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那这些还不仅仅说是你要去做后妈这样一件事情。 对。 比如说你将来会不会也要要自己的孩子。 是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家庭的这个相处就会比别的家庭又多了一些。因素哈，就是这些。其实两个人现在还在谈恋爱，如果能充分的多考虑一些，多想明白一些，就会好很多，是吧？ 对， 多交流一些哈。好，还有一位呢，就说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个男生他说，我和女朋友我们两个人谈了5个月的恋爱了，最初的时候我觉得女朋友有好多话想对我说的，她那时候特别爱说话。 我也挺爱听的，但是五个月后我就觉得他跟我说话越来越少，他总是对我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和一个女孩说什么，一些话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有的时候觉得没见面拿微信问一下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就匆匆忙忙地说那就这样吧，好好休息吧。可是我又觉得这不像是一个谈恋爱，我想问问哈，在恋爱五个月的时候就没有话可说，是不是我们之间不太合适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看你怎么看。就是如果你就是一个沉默寡言，不怎么会交流，你对女朋友的期待就是得能说，而且自己能说的话，可能你们两个确实就不太合适哈。但如果单纯是从现在这个状态来看，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女孩子可能是一个爱表达的人，然后她也爱说，但是跟你处着处着，她会发现怎么我总说你不说，我好像不太了解你，我也想听你说一说，所以可能变得她会更多的问你，而不是自己去说，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变化呢，我觉得不见得是你们真的不合适，当然要从你自身的角度出发哈，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其实就是能不能跟他坦诚的说，我确实是不太会表达，那你能不能多问我问题，然后我来回答啊，或者是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你们两个的交流会更好更顺畅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因为任何一段关系其实在相处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麻烦，那么两个人如何去应对这些问题和麻烦是一定我们要经历的一个必经的课题啊，但是呢一种情况除外，就是你真的是特别想找一个你觉得只有那种话多的女孩子才适合你，那么你可能也许需要重新选择哈，但我希望你还是尝试去做一些努力啊，不要这样就放弃。 一位女生说，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男，和这个相亲男呢现在是见了第三次面了，第三次面呢他就请我去看电影了，在周六周日的时候，然后去看电影吃饭，看了电影出来也一起散步，我就觉得吧，他总把我往黑的地方领，然后呢他总是想跟我特别的亲近，靠的也特别的近，手呢也开始揽在我的腰上，我心里就不痛快，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没有了解更多呢，他长得挺好看的，人挺帅，条件也不错，他今年27岁，我23岁，我也没嫌他大，但是他要是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心里边是那种不太干净的男生啊？ 好可爱的小女生啊，我觉得 27岁， 对， 人家也不大，我也不嫌他大，这27岁的听了得多伤心啊。 是啊，其实这个我觉得不见得是对方就是一个心里不干净的人哈，可能是你们两个对于两个人相处到多亲密的程度才能有一些更亲密的肢体接触是有不同的判断的。比如说他可能觉得我跟你已经见了三面了，对吧？然后呢你跟我交流的也挺好的，我可能试探性的想跟你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拉拉你的手啊，拉拉你的腰啊哈，或者这样的往黑一点的地方走哈，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你来说其实三次可能远远不够。也许你还需要起码对他更信任才能够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这个我觉得都很正常，就是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够真诚的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并且不以伤害他的这个，就是当然不能伤害他啊，你不能说你怎么这么流氓啊，或者你耍流氓啊什么，当然这不合适哈。你可以特别真诚的告诉他说，我觉得我们才见三面，我现在还不太能够接受跟你有身体的接触啊，或者说我不能接受现在跟你有身体的接触，但是我很愿意跟你继续再见面，然后再交流，看看我们两个合不合适。这个都是可以说的，只要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并且在不伤害他的前提下啊。那么当你有了这样的表达之后，他是否能够尊重你的意愿，这个时候是比较能够看出人品的啊。就是如果他明知道你不愿意他还强行这么做，那么可能他就是不太会尊重女性的一个人啊。那么如果他听了你这么说他马上有所变化，就说明他只是跟你相处的节奏有点没处理好而已啊。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只不过他不了解你的想法嘛，双方要加强沟通就可以了。 对啊。好，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呢。各位呢，如果有一些恋爱、婚姻、情感问题， 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节目的方式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那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里边，公众微信号里找到其他的和我们互动联系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那大家呢还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或者是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这样一些方式联系我们，和我们来互动，和我们来分享你的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会在城市广播播出，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如果您在外地，您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的 APP， 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就可以了。有几分钟将是我们的广告播出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单车一半走着，是否心还会忐忑？每一次选择在人海里逆行着，找寻什么？不是我把我丢了，谁会懂呢？不光被天空染，我像羽毛漂浮着，做梦想的旅客啊，只唱一本未完的歌，留给未来继续创作。耳机只带一侧，要留一半我听我的，只唱一本也错的那么的值得。眼睛被守着挡着，怎么透彻自由前行的资格，自己认可。记得永远要记得，如何快乐？答案简单的深刻。I know, I know, oh, 只要心是透明的，就能把希望折射。转角有无数个 love， 哦哦哦哦，只唱一本未完的歌，成长拒绝重蹈覆辙，耳机只带一侧，要留一半我听我的。多么的值得，只唱一半未完的歌，留给未来继续创作。耳机只带一侧，要留一半我听我的。只唱一半未完的歌，不必符合谁的规则，相信犯过的错会有对的错，也错的。 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 2018北京书市于5月11日至5月21日在北京朝阳公园盛大开幕，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助推全民阅读新风尚，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白露，我们和大家继续来交流各位留给我们的这些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一位男生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说哈，说之前啊老家给我介绍过好几个对象，最后都没有在一起，我也遇到了好多都是不正经的。后来呢老家给介绍了一位，这位呢是离婚的，当时我岁数也到了，我就鬼迷心窍和这位离婚的女子结婚了。结了婚一个月，因为好多原因刚结婚没和我商量，他就借给别人3万块钱。我问他，他还理所当然理直气壮，我想拿你们家的钱，想这样就这样。每天晚上呢他不睡觉，早上呢不起床，他喜欢和其他男的聊天，我说他，他还说我就是很喜欢聊天啊，但是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啊。当时结婚的时候啊没有买房，压的钱，离婚的时候少退了2万。我不太明白啊，这个什么叫结婚的时候没买房压的钱，什么意思？就是我没给你买房，但我给你压一笔钱，是这意思吗？ 好像是。 离婚的时候少退了2万，现在啊已经离婚快5年了，我也没有心思再找了。家里呢也给我介绍过离婚带着孩子的，我根本就不想找，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没有结婚的，我特别的在意他们是不是以前和别人相处过，是不是他们以前结过婚。我觉得好多人都不大正经，现在大部分人刚确立恋爱关系就住在一起，那他们最后肯定能结婚吗？我很在意这些，就算遇到了，当然人家也看不上我啊，就是我想遇到那种没和别人相处过的。可是啊现在这些女的我都觉得不大正经，我想问问你们，我怎么样能找一个单纯善良，家里大人也特别好，只是想找一个为了爱情能在一起的这种人呢？我要找不到是不是我就孤独终老了呢？ 我特别想让你自己先把一件事情弄清楚哈，就这位先生，就是你对正经的定义是什么啊？你只是说了你遇到过很多不正经的人，对吧？你可能举了一些例子，就比如说没结婚就同居的或者什么样的哈。那你对正经的定义是什么啊？ 我觉得哈他最后他刚才在他的问题里其实他好像做了那么一个框定哈，就是没和别人相处过的女生就叫正经女生， 对， 她是不是这个想法？ 对，所以就是，而且还附带着家庭，好像还有什么要求哈，父母要怎么怎么样哈，都 是 有的， 好像 是，好多好多标准。所以我会觉得你这个正经的标准有点太严格了 啊，有点太严格了，就是完全符合你这样标准的女性，能不能够找到，首先就是一个问号啊。那你自己也说了，如果能找到，她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就是第二个问号啊。所以这个概率是很小的。我从你的整个描述里听出来一种感觉，就是你一定觉得这个人是百分之百符合你的期待的，这个人才是你值得相处的啊。否则，但凡有一点你不满意的，你就觉得他不适合我，或者是他不够正经啊。 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想孤独终老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期待啊，因为没有百分之百满足你所有期待的人出现啊，一定是这方面可能符合你的需求，但那方面是不太一样的啊。 对， 因为就是没有一个人是按照你梦想的样子打造的，这是一定的哈。所以哪些要素对你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而哪些是你可以接受的，你一定要这么去考虑这个问题啊，否则你只能每天都活在自己的幻想里啊。而且听起来你对于就是五年前的那个离婚的描述，你描述的时候我都没听出是五年前，我觉得可能刚发生啊。 我开始也以为刚发生。 对，所以你的这个描述其实也让我感觉到你可能没太从前一段关系里的那个状态里走出来，就是你是不是还在纠结于对方给你造成的伤害啊。所以这块可能你也是需要去考虑的，就是那样一段关系是不是对你现在再去找伴侣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是你要去处理的。 他自己还说了，还要求对方的老人家大人很好，而且对方呢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了爱情而来的。 对， 那说明这位男士他对爱情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 对， 但是爱情还是要落实在现实生活中的。 是的， 那么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想要一份纯粹的爱情，我们觉得爱情是人类特别美好的感情，这个确实是，这个、我们也同意哈。但是爱情究竟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对，爱情呢，其实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就是那个最初的激情爱的状态啊，但其实我们讲爱情它也分为好多种，但是大家通常比较认同的是那种激情爱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汹涌澎湃的感情哈，我很爱你，我愿意为你做很多事情哈。但是这种强烈的感情它是一定会慢慢的有减弱的，那么可能进入一个平稳的，我们但是关系依然很亲密，很有这种亲密连结感的这种爱的状态啊，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一直想维持那个爱的状态，其实是需要你自己去努力的。哪怕你找到一个女孩子只是因为爱情跟你在一起，那你们这个爱情能不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其实也是需要双方努力的。你不能让对方一直爱你，然后你啥也不做吧。 对 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我听起来更像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另外还有一位哈，这是一位父亲他问到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女儿呢今年是21岁了，我女儿在14岁的时候和一个男生当时谈恋爱，那时候啊偷偷的瞒着我，而且和那个男生呢可能关系已经处得很深了，当我们双方家长知道之后，我们都出手干预了，干预了之后呢，女儿和那个男生也就分开了，后来我就把我女儿转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去了。现在我挺希望我女儿能够谈恋爱，可是每次我问她，我女儿都说我对谈恋爱不感兴趣，其他的她的一些小伙伴还有我的姐妹家的孩子跟她差不多大的，人家都谈男朋友了，但是她就是不谈男朋友。我想知道的是，她是不是14岁的时候受伤了？ 他这样的一种表现有可能是14岁的时候当你们去干预的时候对他造成了什么伤害啊，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认为当时那段关系被你们破坏了，所以他现在有关系也不想告诉你们，这个隐瞒也是有可能的啊。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真的觉得现阶段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啊，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在跟你赌气啊，他对于你当初把他弄分手了这件事情一直就是怀着一种比较愤怒的情绪，然后现在当你再去问他关于要不要处男朋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那个情绪就爆发出来了， 你当初把我弄分手了，你现在问我处什么男朋友，不想处啊、 嗯， 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里面，背后的原因我们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子啊，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亲子关系处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嗯、 我会认为你现在着急去了解他为什么不想交男朋友或者着急给他找一个男朋友，还不如花心思去处理你们的亲子关系，去修复他啊、 嗯、 让你的女儿重新跟你建立好的连接，愿意跟你沟通，信任你，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所以多听听他的想法，听听他想做什么，而不是到了现在还一味的强加给他你现在就应该找男朋友了，当初那个时间段就不应该找男朋友、 嗯、 所以他会认为我始终没有被尊重，我为什么要跟你沟通啊。而且他现在已经21岁了，他已经独立了，他可能就更不愿意跟你沟通了啊， 嗯， 所以站在一个修复关系、修复跟他的父女关系的角度去跟他更多的交流，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效果一些。 嗯，有一位女孩子说，我是90后，我呢家庭条件还挺好的，那么以前也谈过恋爱，一般来说呢男生都对我挺好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还是比较讨人喜欢的。但是我最近谈了一场恋爱，这场恋爱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看。我呢是在网络中认识的他，他是一个网络聊天室的男主播，和他互动着慢慢的就认识了。然后呢因为都在同一所城市，我们就找了一个时间见面了。见面以后他就对我说他可以愿意让我当他的女朋友。我对他真的是挺崇拜的，因为觉得带着一颗崇拜的心和他在一起，他让我当他的女朋友，我当然是很高兴，虽然心里也很惶恐，但是很开心。从那一天开始，再在直播视频中看到他，好像都不一样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越来越难受的是，他依然和很多的网友都会说那些特甜蜜的话，他记得一些女生的名字，有几个女生每天都会在聊天室给他留言，送各种东西，而他呢每天也都对这些女孩子说着甜言蜜语。后来呢我发现除了我之外，他还有一两个也是他的观众的女生也作为他的女朋友了。当我发现这个之后呢，我其实知道他在脚踩几只船，可是很奇怪，其他的以前谈恋爱别的男生对我好的时候我并没有很珍惜，而现在他对我如此不好的时候我却不想离开他，我非想争出一个胜负来。在他身上真的是消耗了很多，不仅是支持他直播，然后呢还要给他买很多的东西，他也确实是张嘴问我要了很多东西，可是我似乎就想着要打败其他的女生留在了她身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已经不想和她好了，可是我就不甘心。这件事情已经有半年多了，我们俩关系也很亲密了，做了她半年多的女朋友，我也弄不明白我到底是爱她还是不爱她。 其实我觉得你自己已经挺清楚的了啊、嗯，就是在你前半段描述的时候，说到他同时有其他女朋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好像不是因为爱情还跟他继续在一起， 嗯 啊，有一个竞争的感觉在里面啊，就是好像我都付出这么多了，为什么我获不得一个结果？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跟我是同等的地位？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种不甘的感觉已经超越了你的感情，可能变成了你生活中的主旋律了。啊，这个时候我想跟你说的是，其实争不争出那样的一个结果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并且在争的过程中你所付出的时间、金钱、精力和自己的情感真的是特别的不值得啊，因为你在这里面沉浸的时间越长，其实你就加长了对自己的伤害的时间，而这个其实你是有机会去选择的。当你选择离开，也许你会有不甘，对吧？对自己过往付出的金钱、精力和情感的不甘，但是起码你有机会马上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及时止损了。但如果你一直在这儿争一口气，哪怕最后你打败了其他的女生，成为了她唯一的女朋友，我相信你还会觉得挺别扭的。 嗯 啊。所以我认为你已经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了， 只不过可能那种不甘心的感觉还会打扰你，让你变得犹豫不决，让你觉得是不是我还是因为爱他才继续这样啊，所以我觉得你把自己的那个不甘放下，再去看看对他还有没有感情了，你可能就会很清晰了啊，然后及时止损，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吧。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呢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她说：“我和我的前夫，我们两个人离婚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离婚的时候呢，我的孩子11岁，那么离婚之后，他就离开了北京，远走南方了。当时呢，是因为他的生意受挫，那么后来到了南方，他就和别人在一起，又重新去做生意了。那几年很忙，我们也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有的时候他想起来会给我打一个电话，或者是发个信息，我们非常简短的聊几句。也就是这么多年来，他没有看过儿子，也没有和孩子在一起。我开始还埋怨过他，觉得他这个人心冷，后来觉得算了，没有他在，我和儿子过得也很好。幸运的是，儿子被我调教得很好，非常的懂事，现在高大帅气，在学习上没有让我操过心，在人际交往上我也觉得孩子是比较阳光的，这一直都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最近前夫回到北京了，依然是没有赚到什么钱，可能前几年过得也很苦，变得又干又瘦又黑。而他呢，不断地找儿子，一开始出于道义，我觉得毕竟他是孩子的父亲，那么让他和孩子相处一下也还可以。在问过儿子之后，儿子呢也就去见了他。第一次儿子说觉得还是挺陌生的，聊天也挺拘谨的。但是慢慢的我就会发现，是不是真的是这种亲情的作用啊，有的时候是儿子主动会联系他，甚至我们家里边如果做了一些好吃的，儿子还想着给他带过去，因为觉得他一个人很可怜。我和他的感情早就不存在了，我对他没有丝毫的念想和情感。当儿子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很难过。一方面，孩子这么多年是我一个人辛辛苦苦养起来的，你们也知道，一个12岁的孩子一直带到现在，孩子长到20多岁，对于一个单亲妈妈来说是多艰难的一件事情。而现在我觉得他在坐享我把儿子带大成人的成果，他没有付出任何东西，现在却得到了儿子的爱，我又不能在儿子面前说什么，不然的话显得我越来越小气，可是我心里挺不痛快，挺不是滋味的。 我能够理解你对前夫的那种愤怒，或者你积压的委屈，就是当初你离开了我们，对吧？也不为对儿子的这个抚养付出任何的责任，然后现在回来你还想跟儿子在一起啊，这个重拾你们之间的感情，那我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谁看得到呢？会有很多的委屈在里面哈。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儿子20多岁了。啊，哪怕他再小一点的时候，哪怕他还很小，其实我们还是应该把这种关系分离开看啊，就是你跟前夫是已经破裂的婚姻关系，你们两个说白了没什么关系了，对吧？但是你和儿子之间是母子关系，他和儿子之间是父子关系，你不能因为你们两个的婚姻破裂而去干预他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儿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也有权利去选择我跟什么样的人相处，我是不是要跟我的父亲搞好关系啊，所以其实你把你的那种委屈和不甘跟儿子他的人际关系混淆在一块儿了。我们讲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学上讲是一个界限不太清晰的状态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界限，而我们中国的父母呢，可能更多的去会把自己的这个手伸到孩子的 这个界限里面去啊，就是干扰孩子自己去做决定，或者自己去这个设置自己的这种关系的圈子啊，这样其实对你对儿子都不太好。 嗯， 你的委屈你的不甘可以找机会去表达，哪怕你找机会去骂前夫一顿，对吧？ 对， 这都是你们两个之间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至于他跟孩子之间的父子关系要怎么处理，那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啊。当然你有委屈你也可以跟儿子说，对吧？儿子这么大了，其实你也没有必要憋着说不能跟他说，把儿子作为一个倾诉对象也未尝不可。那么儿子呢也会按照他，你也要给他机会按照他的想法去处理跟你和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啊。我就说着说着我想起来当时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说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子，他其实只是借由你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 嗯，对， 我们觉得、就 是、他 是 个独立的人， 对，他是个独立的人，就是我们可能觉得付出了很多把他养育大， 嗯， 但是那个对你来说就是你生育孩子的一个必经过程， 嗯 啊，那他可能未来也要养育他的孩子，不能因此就把双方绑架在一块儿， 嗯 啊，把这个事情看清楚了，可能你跟这个整个关系里面怎么处理就会更清晰一点了。 嗯，好的，有一位女孩子问哈，她说我今年25岁。我男朋友呢今年29岁，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出身自农村，那我们俩现在都是在城市里工作。过去他是一个特别刻苦的人，他曾经和他的前女友大概谈了4年的恋爱，他前女友是一个北京的女生，家里一直都不同意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后来他们吹了，他也很受伤。现在和我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家庭出身都差不多，可是呢我就发现也许是我的男朋友被之前的那个女孩伤得太深了，他会把钱阶层是不是能在城里很好的扎根，是不是能够人生成功，他把这些看得非常的重。也就是说他成功的标准就是能在城里买大的房子，开好的车，让朋友们都看得起等等这些。我觉得有的时候他的人生观挺扭曲的。前几天遇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呢是有一位不知道我谈了男朋友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的，因为我自己长得还可以吧，那个男的家也是农村的，离我老家挺近的，那个男的现在在城市应该算是成功人士了吧，那个男的有很大的企业，资产也过千万。那么我当玩笑一样讲给了我男朋友听，我男朋友想了想对我说，你去和别人相亲吧，如果那个人合适的话你机会就很多了，你还可以给我再带来一些机会。我说你开玩笑吧，他说没有开玩笑啊，你和那个人在一起你将来也可以离婚啊，离婚你会有一半的财产，然后我们再在一起也来得及啊。你们说我男朋友到底是怎么想的？ 听起来如果真的如你描述的这样的话，我会感觉这个男生可能他的自卑情绪会比较重啊。但这个自卑跟他第一段关系的失败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不知道，也许他以前就这样，也许是在那个打击之后他开始觉得身份地位非常重要，所以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哈。 嗯， 但是就是尤其是你后面描述的这件事情，他会表示你甚至可以去跟别人结婚，然后再离婚，再跟我在一起，让我的这个身份地位得以提高。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他的确现在对于这个地位身份的追求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扭曲的地步。 对， 他可能觉得只要我有了身份地位被别人能看得起，其他的事情都不那么重要了。 嗯，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他来说或者对于你们的关系来说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想好，就是如果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能接受吗？ 嗯 啊，你就是你对他的爱足够你包容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吗？或者你也可以跟他很真诚的谈一次，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在乎自己的身份，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看看他会不会有所改变。也有可能是有一些人他其实一直不被理解和不被关怀啊，他就是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但一旦有人去温暖他感动他，他可能觉得我之前这么想其实是有问题的，我是应该去调整的哈。 对， 有这种可能性，你可以去尝试跟他去聊一聊。但如果聊完之后你发现他还是如此执着，那他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 对，就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会把地位、身份、钱摆得比你要重。 对， 或者比你和他的关系要重。 对， 因为从这个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都知道你们现在是一对儿。那么从一个男孩子的角度上来说，让你去和别人相亲去嫁人，这个基本上不在普通的爱情关系、恋爱关系的考虑之列的。 对，是的， 对吧？因为我们任何一个恋人都不可能说也不能说任何一个，大多数恋人都不可能说相爱的人都不可能说你去和别人相亲吧。一旦我们知道对方要和别人相亲，我们心里会抓挠百倍哈。然后还可以考虑说你和别人，你可以和，你可以去嫁他。然后你将来还可以离婚。 对，这个听起来很不舒服，让人觉得。 这听上去确实是很不舒服的哈。你真的要和他好好交流一下。如果你并不在乎他赚多少钱，那么你也可以告诉他你的想法。 对， 你并没有在乎他赚多少钱，你可能在乎的是他的勤奋，他其他方面的优点。 对， 来听一听吧，毕竟你和他是最亲近的那个人。 对， 只有你来了解这些了哈。我们只能告诉你这些了。好，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今天这些情感问题就到这儿。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这段